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和大家互动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是我们每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微信、微博这样一些互动方式把问题发送给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您的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和我们来互动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这里大家正在听到的是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播出的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看一个女生的一个问题哈，具体的读一读她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微信哈。 好的。 她说，我34岁未婚，对方36岁离婚未育，我们俩现在谈恋爱2周，才2周哈，我们确认了关系，而且已经有亲密关系了，但是我们的交往中，我的概念里呢，是对方对我有点抠门儿。我自己啊，是一个挺大方的人，可是相处中呢，我就表现的让对方觉得我爱花钱。其实啊，我本来也爱花钱，我自己也是有那个能力。目前呢，他的收入比我高几倍，但是他虽然有那个收入，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怎么还是有点小气啊。而且啊，现在呢，我给对方的感觉就是他觉得我拜金和物质。其实我自己条件不差，我是一所社区医院的医生，他呢是做销售的，我的家庭条件很好，但是他就是觉得我可能是因为他的经济条件好，所以看上了他。其实并不是如此哈，我是觉得对方学历不如我，工作也并不是很稳定，毕竟是做销售，但是目前收入还是不错的。如果他人好，经济基础也好，特别是如果他能对我大方的话，那我当然觉得我们可以走向结婚这条路啊。可是呢，就因为觉得他抠门，所以最近我不断的拿花钱这件事情来试探他。昨天我试探他说我的信用卡还不上了，我说你可以救济我吗？他就不理我了，他觉得我是贪图钱财。但是我其实是用这个方法来试探他嘛，对我大不大方嘛。我们交往中，我也请他看电影，他也送我小礼物，那么我也还了礼物给他。我不是占便宜的那种物质女，但是我已经给他的感觉就是那种人了，现在怎么办可好啊？这是他给我发来的啊，他还挺着急的，发了好几条微信来阐述他现在这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哈。 这个也我理解，这个意思是不是说他 用这些方法试过了，但好像失败了，反而给对方造成了不好的印象，是这个样子吧？ 对，他说了，他说这个，昨天啊，他去试着问人家，他说：“你看我的信用卡还不上了，你给我，你救济救济我吧。”人家当时就没有搭理他哈。可能现在呢，又主动开始，这个他又主动的，这个女生又主动的找了这个男生，又开始说话了。那么，但是女生已经有这个意识了。他说：“现在我们再联系，但都是我在主动。”他说话里边呢，会有那种酸溜溜的话，他总是在说。他很穷，我听着就难受，怎么才能扭转他对我的误解呢？ 其实我觉得像他们两周的时间，两个人的感情发展还比较快，那我觉得真的是两个人在某些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切合。 嗯， 但是我觉得这位女士呢，我觉得她的这个想法真的是稍微有点问题，用金钱的方式来去试探对方，这个比如说你信用卡的问题让着帮着还款，你两个人刚交往两周，然后你就突然提出这样的一种要求来，这很容易就让人理解，或者是往骗子那个方向去想。 嗯， 即使男的不说，真的有这样的这种，我觉得这位男士可能不说哈，但我觉得作为局外人，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的。 啊，对，我能理解这个女生，她。可能有他的思路哈，他想的是我希望对方更大方一点，我目前看到的是对方不够大方，那么我就想用这样一个方式，如果他在意我，他喜欢我，听说这个我也看了很多的毒鸡汤，据说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表现就是愿意为他花钱，他如果愿意为我花钱的话，那就说明他是爱我的。这个思维啊，这个思路啊，那我不得不说 真是受毒了， 而且是幼稚了一些啊！一个34岁的一个女生，那么这样想是蛮幼稚的一件事情哈。 对， 对方不大方，或者说对方抠门，并不是你想象的等同于不爱你，那是他用钱的方式， 对， 他对待规划钱财的方式，你大方，你自己乐意花钱。那么那是你自己用钱的一个方式。看一个人如果仅仅凭这么一点点，我们就能试探出对方是不是爱自己，或者对方是不是值得爱，那这一点点这个指标真是少得太可怜了。 嗯，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碰到一个人，这个人说我大方，我有钱，我也愿意给你花钱，你说吧，你想要什么，对吧？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你害怕不？ 挺怕的。 对啊， 对，就是假如是这样一个人，你就真的认为他就是爱你吗？如果这个人还有很多其他明显的瑕疵，你就无所谓了吗？ 对，你就能忽略吗？ 你就能忽略吗？仅仅是因为他给你花钱是吧？ 这个花钱呢，我想问你，给你花多少钱算大方？ 嗯哼， 花1000，花2000，我不知道你信用卡欠多少，欠10000，欠2万，欠20万，对吧？给你花多少算大方，这个就不好去界定。 对， 而且尤其是这个男的挣多少钱，比如他挣10000，给你花8000，你认为是大方，还是说他挣10000，给你花2000，你认为是大方，还是说他挣1000，给你花5000，你认为他是大方，这个都很难去界定。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我就是如何算给你花钱？ 嗯。 真的是说要把钱打到你账上，或者是替你去还一些东西，这才算是大方吗？ 嗯， 对吧？我觉得这都是有待商榷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您，我觉得你担心的不应该是对方对你花钱大不大方，我觉得应该担心什么？就是担心你两个人的这个金钱观念能不能一致。这个我觉得比给你花多少钱或者不花多少钱更重要。如果你了解到你两个人的这种金钱观念，比如消费观念差异特别大，我想即使你们现在感情很好，那日后肯定也是问题。比如你就是属于那种花钱特别大手大脚的，然后有5个就花5个，甚至有5个敢花6个的这种，而他呢就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啊，有几个钱花几个钱，然后非常计划的非常仔细，然后这样的话，如果你两人的金钱观念差异很大的话，这个矛盾会有的。这不仅是他不是爱不爱你的问题，他很可能很爱你，但是他在处理金钱的方式上，他可能就会只恪守自己的这个样的一种习惯的方式。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花钱的方式，你俩的消费观念， 我觉得这才是你需要真正去关注的地方，而不是他给你花多少钱。 嗯嗯，我还会觉得这个女生伤到了这个男生哈，其实他们之间还不完全仅仅是这个关于花钱大不大方的问题。 嗯， 这个女生在内心啊其实是有这种想法的，她也表露了一些，我未婚，你呢离异，虽然你没有孩子，你离异，你这个现在看上去收入还挺高，但是你这个人啊，你是个跑销售的，你工作其实也没有那么稳定。其实我家庭条件挺好的，我自己条件也都优越过你，对吧？你说，你要是对我大方嘛，我还能考虑到下嫁。 啊、我觉得不亏是吧？ 嗯、 对 对, 对，下嫁 我还能考虑到下嫁。你要是连对我大方都不大方吗？啊？那你有什么可取之处啊？你虽然现在挣的比我多，但是你看你工作并不稳定啊， 对， 对不对？啊，你虽然这个条件蛮好的，别人说你条件蛮好的，但是你看你还离过婚啊，那我还是个未婚的一个女生啊。这个女孩子的内心深处啊，其实她是这样的，她是 对， 她是因为觉得，如果你怎样怎样，我就怎样怎样。 对， 那么我就要试探一下你会不会，如果呢，啊，你如果你要给我花钱花得多，那我才和你好。 对， 对我才和你继续好，我才值得和你好嘛。这女孩子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对， 你所有的这些心态其实真的，即便这个男孩子并不知道你是在试探他，但是你在两个恋人的关系当中，你已经做出了一副你有优势的状态， 优越感。 优越感，我信用卡没钱了，你要不要救济一下我啊？说好像对方天生就应该救济你似的。 骗你的。 对，真的吗？你们相好了两周，虽然你们之间已经发生了亲密的关系，就像大庆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他欠你的吗？你们两个是成年人，心甘情愿两个人在一起谈一场恋爱，条件都摆在那儿。如果你还要矫情，你还要用钱来试探的话，那么今天人家对你的冷淡，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你，或者说你可能没有预想到哈，因为你幼稚，你没有预想到。但是说实话，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家还算客气，还算那个，还继续在保持着联系。当然，这个女生找我们，她是希望我们能给她支一个招，能让我们告诉她怎么扭转这个局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一颗真心捧到那个男生面前，还来得及不？ 对， 大庆老师。 我觉得来得及， 嗯， 肯定来得及。来得及的前提呢，就是你要对这个男生坦诚一点。就像刚才孙岩说的，真的，你潜意识里可能还是觉得你要优越于对方，所以呢，你会有这样的一种试探。其实，作为一个男生来讲，一个在比如学历啊或者家庭各方面不如你的这样一个男生来讲，你俩已经进行的感情还不错，然后还有亲密关系，然后之后呢，你又提出了这样一种钱的要求。那对方可能就觉得你属于放长线钓大鱼，最后就是看中了我的钱，而不是看中我的人，就会这样的一种想法。我有这种想法，这个男生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说，如果想消除这种想法的话，唯有就是你把你为什么想这样做的一个缘由一五一十的跟他讲清楚， 嗯， 非常诚恳的讲清楚。我觉得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消除这个误会，要不然这个真的会成为你们两个关系当中深埋下的一颗炸弹， 嗯，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了。 嗯嗯，对。 所以我说，就是坦诚的去跟对方讲，我并不是真想让你还钱，我是有一个幼稚的想法啊。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这个花钱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我挺大方的，然后你呢，这个挺小气的。我怕你这种小气呢是不爱我的表现，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试探你。现在我想想这招稍微有点幼稚。 嗯， 哎，希望你能原谅我。 嗯， 我觉得没准儿他就去给你还信用卡了。 没准儿，没准儿。 嗯， 至少你要把你的真心，至少你要有勇气，包括如果你意识到你这个做法是欠妥当的， 欠妥当的， 对，你也应该向对方去道歉。我能理解，也许你真的是觉得遇到了一个人蛮不容易的。两个人在这么快之内就建立了情感的关系， 嗯， 也有了比较亲密的关系，你可能还是很希望你们之间往下走去发展的。 对， 可是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失误哈，这个你认为一个小小的失误你们就出现问题了。但是在我们看来， 这个失误其实并不小，这个失误充分的说明我们在恋爱关系当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人都抱有这种心态，就是我比对方要更牛一些。 虽然嘴上不说， 对， 心里可乐了。 对对对，比如说我家有房，你有吗？对吧？ 对， 我家条件更好一点，我家是一线城市，你呢来自于一个什么三四线城市啊，甚至是乡村。就是有一些人啊，他内心谈着恋爱的时候，他一方面和对方是恋爱的关系，但是另外一方他在心里边他就已经做了一个比对，就是我条件优越过他，优越过他，那我的条件要比他要更好一点。那么有那么一些人就 hold 不住了，在这样的这个条件有差异的情况下，他在对方那里就处处的想找一些平衡。 对， 就是如果我条件优越过你，你是不是就应该对我更好一点啊？你是不是就应该讨好我一些啊？ 对， 你看我家有房，你家有没有？你看未来我父母拿出来的钱可能比你父母拿出来的钱要多一点点，对吧？ 对， 你看我一直是在一个这么好的单位啊，世界500强，你呢你就在那么一个小破公司里民营企业，对吧？ 对， 那么你是不是要对我更好一点啊？你是不是要 给我多花钱啊，你说话要对我客气一点啊， 对啊， 你要在家里多做点饭啊，是吧，你要多带带孩子呀、 啊。这个有的时候女生对男生是这样，男生也对女生是这样啊。 更会。 对，男生会觉得我条件好过你啊，我名牌大学毕业好吗，我刚刚从这个我海归好吗，对吧。那么你就理所应当的，你这个我到了你这儿，我就说给我弄点吃的呀。 给我倒杯水去。 给我倒杯水啊。你那个我换下来的件衬衫，要不你 去洗一下， 你帮我洗一下吧。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在情感关系当中我们有这种不平等的话，那么我们想一想，这种关系你真的是你想要的一份伴侣关系吗？ 可能是他真的想要的。 嗯哼。 但对于对方来说并不见得是真想要的。 对。 对吧，我觉得孙岩刚才说的所有这事情就是分析，就是这个在双方关系中有优越感的一方的那种心态，或者他想说的话呀，或者行为方式真的是这个样子，但他意识不到这种行为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带来的对两性关系带来的这种伤害， 对， 或者对方带来的伤害。 对对，一旦我们意识到哈，这样的两性关系，这样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我们可能会伤害到对方。那有一些人是糊涂的， 对， 他会就像这个女孩子，你明明想和对方在一起，但是你又用这样的方式去伤害到对方，那么你想一想这个关系怎么能够继续下去。 对啊，你想想这个最后伤害到是谁呢？还是你自己啊。 对，所以特别希望大家啊，能在这个问题上别犯糊涂，真的别犯糊涂哈。当我们在伴侣关系当中一方优越于另外一方的时候，其实你想一想，你为什么要和对方在一起？对方一定是有吸引你的一些内容啊，有吸引你的一些地方，那么有让你觉得可爱的愿意和他在一起的地方，你和他在一起。但是在一起之后，由于人性的那种拙劣，我们有一些人可能就会 hold 不住自己的长处，拿长处出来欺负对方。在婚姻中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见。 对， 在伴侣关系当中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见。 也不少见。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其中我在后台我就找到了，这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妇呢两个人结婚啊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那么在结婚之后呢，丈夫一直是在成长当中的，两个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呢两个人这个一起毕业的，入职之后这个丈夫啊，这个男士啊，就一直是属于那种可能机会也好，也比较用心哈，就是一直属于那种步步高升。到现在呢，他已经这个换了2家公司，年薪也从过去年薪大概只有6万块钱，到现在年薪60万以上了 啊。 那就说明他自己 发展的还不错。 对对对对对，他们结婚六年应该还很年轻，那就说明发展的非常好了哈。那妻子呢，基本上还是刚刚毕业的那样一个程度，在一家公司里还是一个文员，而且这个文员呢，总是每一次公司说人事有变动的时候，总是会担心自己可能是被这个裁掉的那一个哈。 哦， 嗯，对，那妻子就越来越担心，就是越来越担心另外一方。嗯，因为这个提问的是妻子，那越来越担心我的先生，他周围和他在一起交往的人，无论是他的社交圈、工作圈，和以前都不一样了。我参加过他的社交圈的一次活动，我自己走进去都觉得手脚没有地方放，而且我觉得他对我说话也更粗声大气了，他对我好像也开始变得和以前不同了，这都让我内心比较焦虑，我该怎么办呢？你看，一方已经有了很大的成长，但另外一方呢，可能还是几年前的一个样子。但是这个弱势的这一方就开始担心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故事结合到一起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最重要？发展最重要啊！无论你之前的这个家庭背景啊，你的父母的权势哈，有方有势，这都是以前你有的。 嗯哼， 如果说两个人结合到一起之后，你还停在原地，另外一个人发展的越来越好，他就有可能超过你。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之前两个人在财富上或者在经济地位上、在学识上有什么差距，我觉得这不是太重要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灰姑娘可以喜欢王子，对吧？有差距没有问题，重要的就是在两个人这个关系稳定之后，两个人可不可以一起发展、共同成长？像刚才孙岩说的第二个故事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没有共同的成长，只是丈夫作为丈夫呢，在事业上努力的打拼，然后让自己的收入啊、这个地位啊、这个职位啊等等越来越高，而妻子呢，一直停留在刚毕业、刚找工作那样的一个阶段，职位没有什么变动，啊，这两个人。他会发现差距越来越大， 嗯， 表现在哪儿呢？表现在丈夫挣的钱多，然后丈夫在家里跟自己说话的语气态度跟以前也不一样了，表现在自己在步入到丈夫的朋友圈社交圈当中之后，发现融不进去啊，不是一类人，说不到一样的话啊，所以这个时候妻子会有危机感了。我觉得无论是任何一方，这个经济收入增加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这两个人的差距。因为只要两个人关系好的话，这个经济收入的增加反而是这个家庭让生活更好的一种保障。 对，但像大倩老师说的对，我觉得也是这样，就经济不是经济收入的差异，这个不是两个人之间衡量这个两个人地位的标准。 对，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经济收入背后的那些因素可能更是。就比方刚才这故事当中的这个男主人公，他的社交圈， 嗯， 他的朋友圈，因为他的收入增加了，所以他接触的人的层次肯定也就不是他刚工作的时候一个月挣五六千、挣三四千，甚至挣一万就这样的人了，肯定是更高一级的人啊，公司的老总啊、各个企业的副总啊，或者中层或者中层以上的，甚至更多的。咱们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你说马云、王健林他们的朋友圈是什么样子的？ 嗯， 对不对？你在跟普通的职工收入的这个中层这个职位的人收入这个朋友圈是什么样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啊，所以说重要的就是由于他们这种经济收入或者职位的变化，导致了他们的这种见识不一样了。 嗯，对，我觉得大庆老师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就是见识哈。 对， 你要说这个。你比对方挣得少，这妻子比丈夫挣得少，我们就一定要齐头并进。他挣六十万多，年薪六十万，我也要挣。这个不大现实，不现实的一件事情。但是眼界这件事情，是你自己可以修为出来的。 对， 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在工资上去跟对方比拼，这个是不现实，也有可能。但有可能就是在过于追于金钱的过程当中，忽略了两个人的这种情感关系。因为你毕竟工作越投入，时间都是有限的，那你对家庭的投入、对夫妻关系投入肯定很少。但是见识这种东西呢，是不一定要通过去工作努力，你可以通过去读书，然后去参加一些这种辅导班或者培训班， 啊，让自己的这种仪态啊，这种文学的功底啊，艺术气息啊，变得越来越浓啊。尤其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跟你的老公或者跟你的就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做这样的事情， 对 啊，包括独自的，包括就是说一起去旅行啊，哎，就这种一起参加一些活动， 嗯， 让两个人的见识始终保持在一个层面上， 嗯 啊，不一定说要对等，或可以大家你比我高一点，我比你高一点都可以，但至少在一个层面上， 嗯， 他接触到的东西你都知道，你接触到的东西他也都知道，你们想交流的话题大家能够谈得下去， 对， 这样两个人的关系才不至于走散。 对，所以大清老师提示的是见识，这个要和他有一般的见识，一样的见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哈。 对， 所以我们在某一项这个有弱点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像工作当中的业绩啊，赚的钱啊，这不可能一对伴侣完全都一致，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意识到双方有一些差异的话，我们想办法去从能弥补的地方去弥补，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对夫妻，如果你的见识能慢慢的跟上，你的自信能依然在你身上，那就不一样了，是吧？ 对， 好，谢谢大清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私语时，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奢侈的梦，别再说，该说的都已经说得太多，就算是一句轻轻的保持联络，眼前的天空泛红，像是离别的气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 99% 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就是时。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继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听友和网友通过公众微信、通过新浪微博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节目中来讨论。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和节目同名，今夜思雨时的这个名字，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私，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那么还有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我们来看哈，有一位这个男生说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在那之前啊，是通过这个手机加微信的方式，一个女孩呢加了我微信，然后我就开始和她聊上天了。那个女孩啊是一个卖茶叶的女生，她是因为要推销她的茶叶，然后开始和我就聊起天来了。那我就觉得挺好的，那我们就一起聊天呗。但是聊着聊着呢，突然发现我们俩年龄相当，而且她也没有男朋友，那我也没有女朋友。我们两个人呢，这越聊就越开心了。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就在微信里面谈起恋爱了。谈恋爱呢，我们谈了100多天。然后，这不前一段时间我刚好有一个假期，就说那我们就见面吧，再不见面我都急了。每天啊，其实我特别关注他，我甚至帮他向同事、向朋友推销茶叶。他也给我寄了很多他的茶叶来，那我们两个人呢就说好了找一个地方去见面。当然了，孙岩姐，在见面之前我一定是看了他的照片了，我也看了他的视频了，视频和照片我都觉得没有多大的问题。就这样呢，我们就约在了一个城市，也是一直我们都挺想出去到那个城市去玩的。我们约在了那个城市，见了面之后我们俩就打算去旅行了，在这个城市里就玩几天，然后我们再各回各的地方哈。在这之前呢，我们也讨论过关于异地恋的问题该怎么办。他也说他在帮家里卖一段时间茶叶呢，他可以到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来找一份工作，这样的话就和我离得很近了。总而言之，没见面的时候啊，我们俩甜甜蜜蜜，那么 一切都很美好、 都很美好。结果呢，没想到一见面啊，哎呀，他的脸吧，我觉得我不能说我看了照片和看了视频跟他的脸就完全不一样，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本人和视频上就有一些差距呢？和照片也有一些不同呢？照片可能是经过了一些美颜，视频他好像也是发了那种美颜过的视频啊，我觉得就是看他本人就不太一样了。最重要的是他的身材不好看啊，他的腿型很难看啊，哎呀，我觉得他穿衣打扮也都不是很美啊。 就是我看了他之后，我失望了很多。我那几天都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我也没有敢跟他更亲近，因为我怕万一如果我们不合适的话，别耽误人家。我还算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男生，但是他看到我之后，他就是觉得我们就是一对恋人了。 一对， 他那几天特别的开心，我也不敢扫兴。哎，可是回来吧，我就是觉得我提不起精神，和以前一样了。我该怎么办呀？ 其实就是跟外貌有关的一个问题哈、啊。 嗯。 然后手机或者视频害死人哈、啊，这个网络上给的照片或者视频跟现实生活的人很差。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当初你没有看全身哈、啊，所以看不到他的腿型是什么样子的。 即便在视频里，我觉得如果要看的话，那和看真人的感觉也会不同，是不是？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网恋最大的一个弊端。 嗯， 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又在网恋的时候，都是活在自己的脑海里，活在自己的臆想当中的。啊，对方的声音，哎，我会想着是什么样子的；对方的容貌，我会想着是什么样子的。啊，即使是看了照片或者看了视频，那毕竟跟这个真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所以他会去臆想，想着更符合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一旦见面了，然后才会觉得，哎呀，这个样子不是我想要的呀，跟我想的差距有多大呀？然后我们两个人到底要怎么样啊？ 嗯， 其实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你一句，就是你当初看上他的时候，你看上的仅仅是样貌吗？ 嗯， 对吧？因为之前听你说的就是你俩聊天，其实聊的还是挺合得来的。所以说，其实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冲着样貌去的，但。只不到现实生活当中呢，被这种线上跟线下的样子的这种差异然后吓着了。 嗯， 啊，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也希望你呢能够就是平复一段时间，然后好想一想，你到底看中的是对方的这个样貌还是样貌之外的东西。如果说你非常看重这个样貌的话， 嗯， 然后对方现在这个样子呢你又不能接受， 嗯， 啊，那你就我觉得就是要清楚地告诉人家，对吧、 嗯、 给双方都是机会，都不要耽误双方。如果说你想一想，哎呀，其实容貌早晚都会变老的， 嗯， 啊，这个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还是两个人合得来，聊得来，大家心灵相惜，我能理解他，他能理解我，这个挺难得。 日月星辰根底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107.3 AM1026 北京市城市广播。 嗯，一位女生说，我刚刚认识了一个男生，我觉得这个男生啊，约会不是特别的积极。我们两个人最初第一次见面约会完了之后呢，那么我就等着他第二次能够约我。可是我等了2周的时间，他才约我了第二次。而且第二次呢，还是我主动跟他说，最近有一部什么电影上映，想去看。那么我有了这样的暗示，他才说约我的。然后我再等，他又是不主动的约我。我只好比较委婉地问他说，你最近很忙吗？他说是的，很忙。我想问的是，我怎么能够区别他是真的忙还是不想约我？ 前两天有人又问我一个差不多类似的问题啊。 啊，是吗？ 就是说他怎么判断一个男生玩够了没。 嗯， 对，那怎么判断一个男生是真忙还是假忙？ 嗯，您怎么说？ 这个问题不太一样哈，但我觉得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判断呢？ 嗯哼， 那第一，你为什么要去判断呢？因为你怕这个他是有借口，然后跟你的这个就是对你们的关系不笃定嘛，或者说你希望怎么样，而对方没有做出这样的反应，你有所担心。 嗯， 其实都是在你身上，所以你会找一些这种原因，尤其是对方身上的原因，来证实一下你的想法。 对 啊，不是他不喜欢我，不是他不爱我，而是他工作上真忙啊，真有事情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心理啊。其实我觉得他是不是真忙其实很简单啊，你为什么要被动的去等着他呢？ 嗯， 你也可以打电话呀， 嗯， 你也可以直接去约他呀，问他在干什么，有没有时间啊。 如果他真的很忙的话，他告诉你我现在没有时间，那你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嗯。 所以我说在这个爱情当中呢，尤其现在这个年代，女生也可以主动一点嘛，对吧？尤其现在你俩已经是男女朋友这种，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双方都有感觉的话，你真的就可以主动一点嘛，主动的去约对方，这没有什么问题。 嗯，我觉得大庆老师说的特别对，现在这个社会不是说女生都要等着男生来追自己了。 对， 如果你真的觉得对方好的话，你这个已经使出一个小策略了，哎，最近有部电影不错，你能不能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啊，好，这是一个方式。 啊， 你还要用其他的一个方式，因为这么说吧，男生有可能是忙，真忙 真忙， 也许男生有可能是没有想好我们之间是不是真的要继续走下去。还有就是男生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一些条件，他可能也觉得，哎呀，我每次和这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我这个心里边可能有的时候也挺打鼓的。比如说这女生那么漂亮，那么优秀，我 hold 得住 hold 不住啊？ 男的有点不自信 啊，也有可能哈。另外就是，哎呀，我这人老是不太会说话，每次约会的时候我也老是担心冷场，我有一点这个约会障碍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如果你真的喜欢对方，那么你就积极主动一些，几次下来也许你能够了解对方更多，这时候你就不会来问我们他是真忙还是假忙，你自己就能判断出他是真忙还是假忙了。 对， 是吧？ 对。 嗯，其实你问我们这个问题的目的，就像刚才大庆老师所反问的那样，你想知道的对方真忙还是假忙，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无非就是想知道对方是不是对你有兴趣。那么对方对你是不是有兴趣，我们猜不出来啊，只有你自己去试探。 嗯， 是吧？ 大胆的去试探，不要怕。为了赢得爱情，自己多付出一点，多努力一点，没有问题。 嗯，有一位女生问恋爱的问题哈，她说对方很帅很亮，人挺好的样子，一见到人呢就很热情。其实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啊，我还带着我妈，因为是别人介绍的，然后呢我妈和我就一起去了。他当时对我妈就特别客气，我妈当时见了他之后跟他说，那你们坐吧，我去上街了。我妈其实是想避开让我们单独聊天，他还努力地挽留了我妈，喝了杯茶，还让我妈坐了一会儿，跟我妈聊了会儿天儿。我妈啊特别的高兴，我妈说她真的是特别的懂事儿，又特别大方，我自己也觉得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男朋友啊。可是没想到接触了三个月才发现她有一个毛病，她这个毛病啊就是她喜欢和别人去赌，而且呢和别人赌是用钱的。我问她，我说那你每次赌是多少钱呢？她说也不多吧，一次也就是1000块钱上下，大家赌个小输赢，一起玩一玩，都是几个朋友。我问他这个习惯保持很久了吗？他说有那么2-3年的时间了。一般呢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几个好朋友约在一起，大家打打牌，赌一赌，那么拿个钱呢也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可是在我看来，我就是觉得这是坏毛病啊。而且我会觉得今天小赌1000元，有没有可能以后就赌10000元、20000元甚至上100万元呢？这是不是一个赌徒的个性呢？我现在就特别的担心，一方面我觉得他可好了，另外一方面我又怕他是一个赌徒，如果他是一个赌徒，我不就害了我自己了吗？嗯，大庆老师，这种人是有赌性吗？ 我听他这个描述，我感觉好像这个人还是有点自控力的哈，至少这样描述是哈，就是1000-200块钱不会太多，而且就是朋友之间，然后大家周末小聚打打牌，然后拿钱做点这个筹码，相互刺激一下，娱乐一下，好像没有太多的这种，比如像去赌博的网站啊，或者去就这样来赌博。从这个角度这么想的话，我觉得倒没有，不像一个赌徒啊，感觉不像一个赌徒，但这个确实很难去判断。但我确实非常同意这个女生的这个说法，就是现在这么小赌，那将来会不会大赌？会不会豪赌？会不会现在就是输1-2千块钱，那将来会不会输整个工资？会不会输家里的房子地？会不会把老婆也输上？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我觉得一是尊重他这样的一个娱乐的方式啊， 但是呢还是我觉得是要给他一个，就是把你的担忧要告诉他， 嗯， 希望他能改掉这个毛病。如果他不能改掉的话，我觉得你要自己考虑考虑，是他其他那些优点能不能掩饰住这个缺点。 嗯嗯， 将来这个缺点一旦是放大了，那可能就是任何优点都掩饰不住的。 嗯， 啊，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判断了。我也可以说我有个同学， 嗯， 这个他就好玩， 嗯， 就是比如说打个牌啊，就任何赌博的形式他都特别上瘾。 嗯， 这无论是扑克牌、麻将，还是什么牌九，还是那种游戏机房那种那种老虎机啊什么的， 嗯， 他都能坐那儿坐一下午，就咣啷咣啷做这个东西。 嗯， 他现在也结婚了，然后婚姻状态也很好。 嗯嗯嗯， 就是结婚之后他就没有这个样子了。 嗯， 就是结婚之前就是爱玩，但结婚之后就没有这个样子了。但是说一下，他那个金额远远没有你现在这位男朋友赌的这么大。 嗯， 就几块钱，十几块，顶多一两百块钱。 嗯，所以我觉得是综合来判断，是不是？ 对， 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一个有自制力的人，有控制力的人？另外，你也可以问问他，比如说，哎，为什么别人打牌也就打牌了，也没有拿那么多钱哈？啊，还有就是，我们不知道你男朋友赚多少钱。如果说他一个月他只赚3000、5000，他每周都要拿出1000块钱去赌输赢的话，那么这个钱对于他来说是蛮大的一笔。人有赢，但也一定有输，是吧？那么如果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状态不好的时候都输了，会不会影响到生活？这些我们也都不知道。 嗯， 他仅仅是抱着一个娱乐的心态。比如说，他如果一个月他赚3万块钱，那他可能觉得他一个月拿出4000块钱的娱乐金，也就是并不伤筋动骨的，他可能和好朋友们一起，大家只是开心一下。那这个，又是一个判断。 对， 就是包括他对其他的事情，我是觉得，咱们先不下结论，咱们先观察观察。 对，先聊。 又没让你明儿就嫁给他，你怕什么的，是吗？ 对，有所担心是正常的。 对， 在这担心的时候呢，先不要急着去做一个你俩是分开还是合的一个决定，而是先观察。 嗯， 先观察，第一，这是不是他的品性问题？然后第二呢，像昨天说的，他的收入是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他的这种每个月这种赌博的这种开销占他收入的多少？然后三呢，我给你看看跟他一起来做这样事情的到底是朋友还真的就是赌友，对吧？然后你也可以通过他的家人呢，或者通过他的朋友啊，来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然后还有呢，如果这些你实在都接受不了的话，你希望他改一改，其实你可以跟他说，要不就是像孙岩说的，固定出每个月有多少， 嗯， 或者说把这个钱都调低，或者就是你们在玩的时候就代币拿假的，不要玩真的。 嗯， 就用这样的方式看看对方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嗯， 如果说他坚决不同意，比如说把钱规划好了啊，或者也不用代币的方式啊，怎么样，就这个习惯他就不愿意改的话，其实这你还要真的仔细看一看，这是不是真的就是他就是赌博成性的一种表现。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嗯，那你再做出决定也不晚。 对，嗯，有一位女生也是恋爱的问题啊，她说刚刚和男朋友认识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于是呢我们两个人现在就有一次周末的外宿机会了，但是我并不想和他有什么样实质性的关系的发展。在这一次外宿即将要到来的时候啊，我自己心里边就特别的忐忑。我想知道的是，男生主动邀请女生到郊外去有这样外宿的机会，是不是男生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些小计划了？那我并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是不是应该提前告诉他，以免我们到时候不愉快呢？ 可以啊，我觉得你可以提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划定好三八线，咱们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我觉得这个从女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从男生的角度来说，如果是个负责任的话，其实也可以提前说好。因为现在比如像我学生当中也有，就是两个学生一起去外边游玩的，比如他们住宿，那就不愿意去开两个房间。那原因就是比如开两个房间的费用就高了嘛，那大家又都是学生，所以有时候愿意开一个房间，但开一个房间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真的发生关系怎么办？或者一方强烈要求，一方不同意怎么办？ 所以我跟有时候跟同学们的建议就是双方提前说好， 嗯 啊，大大方方把这个问题说好，我觉得就不避免了真的要到那一步的时候然后发生尴尬或者不愉快的这样一个经历。大家既然都是成年人，都很理性，你提前说总比事中说要好。 嗯，对，我也觉得是，如果你们已经决定要外宿了，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很有可能男生心里边有点小计划，男生多一般会觉得 或者有点小歪心眼、 哎、 都很正常、 啊、觉得哎呀我的女朋友答应我了，那当然是一次机会了，一次更亲近的发展这个关系到下一步的一个机会。如果你并没有这样一个打算，你可以先跟他说，你说哎嗯，咱们要到郊外去，那个你要安排我们住宿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把我们安排开，就是最好我们是分开分别的啊，我并不希望我们住宿比如说住在一个屋子里或者是一张床上哈， 安排个套间咱俩里屋外屋的这样住。 嗯， 哎，这样跟他说清楚。 嗯或者说你也可以暗示他，你说哎那个你，其实我觉得如果暗示的话男生未必能完全接纳哈，就是还不如明确的说， 就是明说 明说是吧，就是告诉男生我没有打算这一次我们就有一些更亲密的一些行为的发生啊、 对， 那我觉得我们还在了解的一个过程中呢，你看这样好吗，对吧， 对， 就这样说哈，这样说这个男孩子应该是明白了。 对 啊， 如果这个男孩子拒绝了 OK 那你就知道你们以后都不用一起出去了，对不对？如果他没有拒绝，然后他同意了你这样的做法，那就证明这个男生还是挺好的。 对，就是至少他懂得尊重你的，懂得尊重你的这个心思的哈。好，这是这个女孩子问题。今夜思雨时，各位今天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大庆老师，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如果您最近也给我们发送了微信或者新浪给我微博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您的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都可以。给我发送了问题，近期可以追踪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节目中就能听到对你问题的解答了。今晚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就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我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